哦，告诉你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向路。今天是1月18号，星期四。这两天啊，我问我们同事，他们的孩子正在上大学，我说孩子什么时候回家呀？他说这周六啊，考完一门高数就该回来了。啊，是啊，很快就要过年了嘛，所以说大学生很快也要放寒假了。那这放寒假放暑假都干点什么好呢？除了老同学聚会，他们还会找一个事儿干，那就是实习啊。虽然我们的职场帮团关注的大部分呢是这个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以及呢就业的朋友，但是啊，这工作之前的实习也是重要的补充和经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实习。但今天呢又是周四，我们聊创新、聊创业的话题比较多，那怎么结合呢？哎，今儿我们要请到的一家企业，他们就是把实习和自己的创业连在了一起。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实习鸟的联合创始人、运营总监荣卫。荣卫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嗯，荣卫，首先问问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去过实习啊？ 我上学的时候去过很多的实习。 嗯， 在中国，在外国、 嗯、 在中企，在央企，在国际机构。 嗯， 有些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嗯、 有些是非盈利的组织，像 NGO 或政府。所以我的实习经历可谓是非常的满满呀。 啊，也就是说每一个寒暑假你都安排了实习吗？ 基本上都是、 嗯、 如果有条件的话，即使是在正常的上课的阶段，我也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做一些比较好的实习、 嗯、这么多的实习单位是自己找的还是家长推荐老师介绍的呢？ 其实像我在上学的那个阶段，可能更多的还是属于自己去找的比较多一些。 嗯， 当然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借助一些家庭的力量。 嗯， 对。 好、那我们就说两个吧，好不好？ 嗯，好呀。 说一个自己找的，说一个家人给介绍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个和您这个行业有关系的，就是在上海电视台的一个实习机会吧。当时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机会，因为我当时给威斯康星大学的校长做中国的一个巡讲。正好呢到了上海，我们参加了一个上海威斯康星大学对话交通大学的一个节目。那他们就提到说，诶，我们现在其实特别需要一个英语比较好，有国际视野。因为当时正值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诶，我也觉得媒体这一块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作为一个即将进入职场的新人，我非常希望感受一下，你知道媒体对于女孩子的那种吸引力。所以我就毛遂自荐，跟电视台的人说我非常有兴趣，虽然说我可能之前的专业背景不是特别的相符。 你学什么的呢？ 我以前是学的国贸和英文。 嗯， 因为我其实应聘的是一个编导，可能需要做一些采访，但我觉得我文字功底还不错，我还特别善于学习，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很快的上手。 于是的话，正好当时上海电视台也是在筹建一个网络电台，也就是现在的看看新闻网，所以就非常非常的荣幸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实习机会。 哦，这是通过一个合作认识了他们的人，了解到他们的需求，然后毛遂自荐， 没错， 就过去了。 对对， 多长？ 这个大概是半年多的一个时间， 嗯， 基本上是跟着世博会走的。 那个时候你其实还是在就读是吧？ 嗯嗯， 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对对，但是即将面临毕业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就和现在咱们大四或者是研三的同学的情况比较相符。 嗯，好，这是自己找的哈。 嗯嗯， 正好对方也有这个需求，一拍即合。 对， 那再来说说家长介绍的吧。 嗯嗯嗯，好呀好呀，家长介绍的，家长肯定都是希望女孩子可能会去一些比较稳定的一些单位，所以原来家长也是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北京大学实习的一个机会，我自己觉得特别好，就是在北京论坛做一个志愿者。当时我好像是大二还是大三，因为有点久远哈，记不太清楚了。 那看来父母还有点能量哈。 嗯， 能够把你介绍到那儿这么重要的一个国际论坛， 嗯嗯嗯， 去当这个服务人员，是吧？ 对，因为我母亲是在大学工作的， 嗯， 所以这块的话有一些资源，然后也就是正好他们需要人，因为我是学英文专业的，我之前也是在学校的时候一直兼职，也是做了一些翻译呀、老师呀这样的工作，所以当然他们是需要一个翻译，一个笔译，然后还有一个随行翻译，所以我也是就把我之前的工作的一些经验，包括翻译的一些作品，然后交给了北大，也是非常荣幸选上了。哎呀，当时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得的是，那一年是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他来到论坛，然后我就有幸给他做了一次随行翻译， 就是跟咱们龙永图先生谈判的那位，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谈入世协定的那位。 对没错。 嗯， 所以领略了这个铁娘子的风采，然后也学到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实习经历也是让我受益匪浅。 就是那次如果你不教你的作品没看上的话，有可能这个推荐到那也会被打回来，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嗯，好啊，这是我们今天嘉宾上来分享的两次他个人的实习经历啊。那这个为什么和创业又联系在一起了呢？首先我想问问，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这实习鸟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你会怎么说？ 我们就是一个帮助大学生找到实习的企业的一个平台。 嗯，明白了，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找工作的平台嘛。 嗯嗯嗯， 那么你们其实是把这个焦点聚焦在了实习这一块。 没错。 对接的是还没有毕业的即将毕业的实习生。 嗯嗯， 以及这些想要招实习生的公司。 没错。 机构是吧？ 对。 是这样。好，那你在实习的时候就想到要做这样的事情了吗？还是说日后想到的呢？ 其实因为我工作了大概五年左右，我就其实很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有一个转换，当时所以我就去到哈佛读了一个学位。在哈佛的时候呢，我也在想我要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实习，是通过以前的传统渠道啊，还是有一些新的渠道。于是的话我就特别关注于这个美国的实习市场，我发现了他们很多有专门服务于大学生的实习培训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我当时就非常感兴趣。嗯，当时也是有一个想法，希望可以把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这么好的一个服务带回到中国。 嗯， 对，所以其实是在那个时候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哦，其实我们知道美国在人力资源服务领域走的还是比较靠前的哈，我们很多的这种方法呀，包括模式啊，也是跟着他们在学。 嗯嗯， 那当时你在那边体验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嗯嗯， 或者是你通过他们找到了实习单位吗？ 嗯，我其实并没有使用一个三方的机构去寻找一个实习单位，我更多的应该是利用了学校的一个资源。因为美国大家都说它是一个特别务实的社会，其实这个你可以在他的学生求职、学生的实习的这一块服务就能看得出来。学校实际上每一个系、每一个院都有自己的实习指导中心。 嗯， 我们在中国上学，可能第一天学校会告诉你我们有什么学习的资源，可是美国你上学的第一个星期他会告诉你我们有什么求职实习的资源，所以学校也会每个星期给你发信告诉你有什么样的职位，他们有什么样的课程，并且呢这些求职中心还可以给你提供简历的修改、简历的模板，还有人脉资源， 比如说校友的人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官方的合作的官方的一些资源。于是在这里呢，我修改了自己的简历，这样子我就知道企业可以通过我的简历看到我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我培训了我的面试笔试，于是就可以顺利的得到了一个实习的机会。 也就是说你们当时上的这个大学给你完成了这些指导？ 没错。 而且还不交钱，收费？ 对、 不要钱，免费、是吧？ 不仅不交钱还免费送你资料。 所以你们现在做的这个实习鸟就是把这个模式搬到了中国来，然后你们再收费？ 我们在这块是目前来说其实是不收费的。 嗯， 对，所以我们实习鸟整个平台所有的资源，我们是基于一个网络和一个 app， 全部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找各种的信息。那如果您去过我们的网站的话，也会看到它有一个部分叫做实习学习实习必知，那这块其实就是教你怎么做简历，怎么去寻找对你自己的专业或者对你兴趣相关的一些实习的机会，以及实习的寻找企业的过程中的一些你需要注意的点。 嗯，好，这个模式我们都明白了，看起来呢是有需求的，大家都想去实习，很多的企业呢也需要找一些优秀的学生来做实习生啊。 对， 那你们在真正这个项目落地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调研？现在有很多的大的招聘机构，他们也都有这个校园频道啊，实习生频道啊，等等，还有一些这个创业公司啊，也在做什么兼职的、实习的这么一块服务啊。你们创立的时间是2016年吧？ 对的。 啊，这个其实并不早，并不早。那你们之前没有考虑到现在的这个市场竞争格局吗？ 我们其实是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个市场的调研，就像您刚才说的，有很多大的机构，他们的平台已经非常成熟，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开发出一个实习频道。但是我们的观察是，他们的实习频道更多的还是偏向于所谓的校招，也就是大学生毕业后正式的职业的招聘的一个需求，而我们实际上更加关注的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一个实习的需求。如果你规划的早的话，可能从你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它是一个阶梯成长，所以这样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职业生涯的规划，是目前几乎我们目前看到的平台并没有提供给大家的。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不做呢？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的团队可能更加年轻一点，因为我们都是85后90后，而且我们也是很多在校园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接触到学生比较多，我们能真的感受到学生的一些痛点。 那他们感受不到？ 我觉得可能大家能感受得到痛点，但是你需要去寻找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痛点。其实痛点就是我找不到工作，或者我找不到好的工作，当然也是我找不到实习，我找不到好的实习。那如果你表面的看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去帮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们这些巨头不做是因为这里面没有多少肉可吃？那下面我们来聊聊你设想的盈利模式。就是这不是个公益，你刚才也说不收费，对不对？ 对。 但是这是你们的创业项目啊。 对。 怎么盈利呢？ 对，我们的资源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在上面使用。但是如果有一些学生需要一些比较专业化的增值服务，这个部分我们是收费的。那一般而言呢，现在我们收费的就是针对大家特别想要去的热门行业，也就是所谓可能前景特别好的一些行业，比如说金融、券商、咨询、互联网等等企业。我们看到的是学生他很希望自己可以一跨入校门就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有名的企业，可问题是这些企业需要的他们的职业的技能，他们在学校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具备，所以需要我们一个专业的机构，一个团队来帮助学生打造 好培训啊。 对， 就是培训，这是你们的目标盈利点。 对， 好，那这也是一个很重的一块内容。这个需要很多人投入很多精力来运营， 是 不仅仅像搭一个平台， 对， 收点进场费那么简单。 对的对的。 好，那么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吗？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总要去招人， 对 啊，总要找老师给讲课，或者找机构来给他们一些 培训的机会。 对， 这个过程顺利吗？ 这个过程一开始总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就像可能很多大家如果有过创业经历的同学或者是朋友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式的，我们很多事情都愿意自己亲力而为。比如说我自己对咨询行业是比较了解的，那我就会专门去设置这个咨询行业的课程，然后可能甚至去编写一些需要的一些教案，设计一些学生可能会需要的环节，比如说面试的指导，或者是对于企业的一些资料的搜集等等。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过程，真正有效的过程应该是你用最高效的方式去找到你最需要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的人。所以后来我们就很快的改变了策略，我们就开始寻找各行各业的翘楚，这其中当然有学术方面的，有在行业内有经验的，甚至有些都是现在全职在一些大公司正在岗业上进行奋战的一些朋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生导师们。那他们，我们把他们聚合到一起，大家都是保有同一个想法，就是能够帮助大学生找到好的实习，那有共同的干劲，然后把资源整合起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最大化利用我们的精力去做其他的布局，比如说学生的寻找，比如说企业的对接等等等等。 我简单这么理解，就是比如说你们想教孩子弹钢琴，最早呢没那么多老师啊，我原来学过，我偶尔呢也练一练，这样吧，一开始的时候我来教吧，是吧？发现这不行，必须找专业的老师。于是呢就把这些老师凑一块儿，学生呢归一堆儿，然后呢开个班，收费上课，是这么一个模式，是吧？ 没错。 那这个招生好招吗？老师这个价格时间谈得拢吗？你们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一切都顺利吗？ 招生的话，一开始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最主要的面对学生最主要的就是信任，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去走一些比较对我们而言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找每一个学校学生会的会长，请他帮我们散布一些我们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经济上的利益。但是 学生会会长这个权力不小啊，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做的话可能实际上就是有一些损害了学生对于学生会的一个信任。 你知道学生会会长现在在学校里面是一个贬义词了快。 真的吗？ 不信你可以调研一下。 还好我们当时没有 选择。没有走这条路是吧？ 对，并没有，并没有，对。所以我们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我们的内容来吸引我们的客户。比如说我们自己有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有专门是做一些内容推送的，里面有最干的干货，告诉你比如说你需要去做哪些准备，你需要怎么样规划你的大学实习生涯，那你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证书， 所以还是打算从新媒体的这个角度来做传播，而不是传统的那种口碑或地推的方式，是吧？ 对，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地推，口碑我相信是有的，我们的学生我相信一个他们的一个推荐率，还有一个回头使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频次都是非常高的。 好， 对， 那这一块啊，我们刨去其他的不说，你们做运营培训这一块盈利吗？现在 我们目前这块还是蛮盈利的一个项目，对，大概的话毛利率的话大概可以达到20%左右。 就是刨去老师的费用， 对， 场地啊，工作人员的这个开支， 对， 是吧？ 对， 最后这块是盈利的， 对， 这是你们未来的一个主营方向吗？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块收支的一个来源。对， 那你们有什么设想？就往大了做这块职前培训、实习培训能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呢？ 这块的话，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毕竟是一些比较所谓的高端行业，对，其实说实在话体量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学生的需求特别高，也就是说可能企业我要招100个人，但是可能会有5000个学生想要报名。 好，我们都说这个互联网行业啊是有风口的，万一金融的风光不在了呢？我们也知道现在金融行业面临巨大的挑战，万一某某现在很热门的行业开始缩减甚至是裁员了，那你们这一块的业务 有没有做过这种风险测评？会受影响吗？ 我们因为是多行业多覆盖的，所以我们其实一直觉得没有一个行业它会完全的消失，可能它是有起有伏，所以可能这两年金融的吸引的同学比较多，可能过两年这个教育行业反而起来了，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关注市场的一个变化，所以像我们的课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给学生的服务都是完全随着学生的需求而变化的，所以这块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好，当然你们的这个吸引人群的主要卖点还是这个实习机会是吧？说到这个实习机会呢，你们要开拓一家又一家的这个提供实习机会的公司。在一开始的时候人家认你们吗？他们愿意把这种实习机会放到你们这样的小创业平台上面吗？ 一开始因为我们是一个免费的平台，所以企业其实我们有非常很多知名的企业在我们平台上都招到了很优秀的实习生。 就免费不用白不用是吗？ 对对。 那免费还有个高效的问题呢，和低效的矛盾呢？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定向推送一些比较好的学生给企业，因为我们的学生过来的简历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处理，我们也会对企业录用的学生进行一个数据的处理，所以这样的两个数据的结合就完成了一个信息对称的一个过程。 有没有输送过去的实习生被企业退回来的？ 目前我们的反馈倒是没有。对，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企业，首先它的硬性条件一般而言都是完全符合企业的要求，我们才会给企业推送过去。其次我们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对接各种企业的 HR 去了解他们真正的在招聘并且聘用实习生的过程当中具体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或者他们需要调整的，我们都会很快的在我们给他们推荐的人中间进行一个相应的筛选。所以目前我们跟一些企业合作还是非常的顺利，而且很高效的。 你们企业推荐了多少名实习生了？ 我们向企业这个我倒是没有做一个具体的估算，但是万名肯定是有的。对 哦，一万名企业没有一个被退回来的啊，一万名实习生没有一个不合适的，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企业招聘员工都有不满意的，员工还有不满意企业的哈。 对，没错。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大学生这一块啊，新入职这一块其实是不适应啊哈，矛盾啊的一个高发期啊。在工作的前几年， 对， 你们这个也很有意思哈。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有意思，就是也是特别正确的，就是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所以其实我们的确是给企业推荐了一万名学生，但是并不是说这一万名学生都去了这些我们推荐的企业。因为优秀的人才大家都争着要，所以很多很优秀的学生他同时可能有多项选择。除了有各种企业的选择，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好的学生他也有出国的一个需求，他也有一个比如说像是保研呀各种的这样的一个 offer 给到他，所以有的时候他也会权衡。所以我们虽然是推荐过去了，可能有的时候他觉得这跟他的一个学生的一个生涯的规划不太相符，也就没有去。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数据呢，我们给企业推送的人是基于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长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企业把他需要的人的这个职位的要求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去帮他找到相应的人，可能也会相应的做一些职前培训。那这样大概在一年内的时间内，他们都可以去到这个他们比较想要的企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测算下，我们目前是没有一个所谓的退回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对。 我们有时候听人讲啊，想找个对象啊，找一个婚介公司。交一笔钱，行，给你介绍一年的啊啊，这一年过程当中，反正你不满意，我就给你服务呗，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一方面要跟学生打交道，一方面要跟这个企业打交道啊，这两方面也都不能得罪，是不是？难吗？ 夹在中间，我个人其实没有觉得特别难，特别累。首先而言啊，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两方都是有需求的，所以其实我们接到很多的学生，其实 对我们的服务是非常急切的，尤其是一些可能他们的学术背景或者是院校的背景并不是一些粗类拔萃的学校的学生，更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感觉他们是一个特别需要帮助的小羔羊，因为他们也是对于求职这块不太懂，比如说他也不知道简历怎么写，他也不知道我应该去跟面试官怎么聊。那企业呢也是同样，企业其实用工的成本特别的高，我们测算过大概企业招聘一个实习生也是和一般的招聘正式员工的花费差不多，大概是3000元左右。所以他们每天要看很多很多的简历，去做非常多的面试，甚至是几轮的面试，他们也觉得心力交瘁。所以到我们这边的话就变成了一个我特别需要你的帮助，所以大家合作起来还是一个比较其乐融融的状态。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较真的学生，比如说他就觉得我各方面都特别符合这个企业的需求，为什么我不能去到这个企业实习？那我们可能也会告诉他，因为这不是因为你的问题，而是可能你的同行的竞争者他们比你更适合这个职位，所以他们暂时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有的时候在于解释疏导方面的工作更加多一点，但这个对我们而言并不是一个很痛苦，其实我们从中间也学到了很多。 你看啊，你们刚才说不向企业收费是不是？ 嗯嗯。 啊，那很多的招聘网站他们是向企业收费的。 对。 像企业在我这里可以登招聘广告。 对。 对不对？那他收费还服务，有时候呢气还不打一处来，因为企业是甲方嘛，他可能提各种要求， 是不是？ 对。 那你们这个不收钱，服务的还美滋滋的。我就不明白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模式，就是我们在职前培训的过程当中，不仅有我们的导师给学生进行一个培训，我们也会邀请企业的 HR 或者是他们的高管甚至是合伙人给实习生做一个职前的培训。所以一般而言这种培训可能维持2天到3天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想一想，可以20到30个小时之内你可以跟企业的这些内部的工作人员甚至是高层有一个亲密的互动，他们会非常详细的去介绍我们企业是做什么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员工，你在我们这工作是什么样子，你可能接触到的实际的案例是什么，你的每天是怎么样度过的，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信息的沟通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加入了这个企业正规的直面学生的培训，所以可能他们会觉得在于这个招聘的效率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嗯，那这是正规的企业，那还很多不正规的企业呢，还有很多这个能力不强的 HR 呢。 对。 那你们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没有总结出点什么经验应对的方法吗？ 没错，首先的话，因为很多企业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正规的，或者甚至是这一关，以保证我们平台上所有的企业都是合法招聘的，不会出现什么违法乱纪的现象。其次就是很多的中小企业，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可能甚至没有一个特别称职的 HR 来帮助他们进行招聘。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 好， 因为你们要面对的是不同的客户，是不是？ 对。 而且这个客户很重要，学生也很重要。 对。对， 有一方没有，这个项目可能就做不下去了啊。 嗯。 有没有客户或者企业学生给你们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呢？ 嗯 嗯。下半段我们接着聊啊。 好， 稍后见。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能见度依然不错，风力比较小，天气对交通出行比较有利。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每周四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创新创业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他们把自己的创业项目和别人找实习机会、找工作机会的需求联系在了一起。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实习鸟的联合创始人、运营总监荣卫。荣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公司有369等，学生的能力啊、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如果你们在面对一些不理想的公司和能力诉求可能跟自己的期望值不匹配的学生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平衡这两方面的、算是你们的客户或者用户的关系呢？ 没错，首先很多的公司其实对于用人的标准它是非常模糊的。 嗯， 比如说我们最近其实接到一个挺好的一个央企的他们的一个职位的诉求，他们就跟我们说，哎，我们就要招那个文笔特别好的，然后最好是好学校的，然后就没了。 嗯， 于是我们就很困惑，我们说那你到底比如说他来这边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是写文案，还是说他是做新媒体运营，还是说他是要对接一个外边的一个广告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写作，那你所谓好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那你是国际的知名院校还是中国的985211等等。所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不好去跟有一些是特别的好的企业去总是跟他们去问，他们也可能会觉得挺烦的嘛。于是呢我们就给出多种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就告诉就问一下说，哦，您要一个文笔好的，您是要曾经在报纸上有过发表的，或者是自己有过一些书籍的发表的这种，还是说能写一些千字的左右的这种公众号的原创的文章，还是说要写政府类的这种文章。于是我们就把各种选择性告诉企业，让他去做一个选择，可能比他这种不是特别清楚自己具体想要什么的一个描述能更有方向一点。这是我们对企业这一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好。 对， 那么其实这块你们都是有人员运营的成本的。 对， 而目前他们也没有成为你们的客户， 你们设想过这样的模式吗？就是说有朝一日就像那些招聘的大公司一样，让这些想招实习生的企业也跟你这交钱，这是你们的设想的盈利点之一吗？ 我们曾经想过，我们曾经希望的是中小企业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客户，因为可能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人力资源的人员去负责一个招聘，因为我们就完全可以代劳了，就好像你其实不用买车，你就租车了一样，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呢，我们也会考虑到一个企业的付费能力，所以我们能做的，我们能够提供给企业的价值，一定要能大于他真正的去聘用一个真正的人力资源的专业人员的价值，可能企业才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费用的支出。 好，我们都知道人其实是最贵的， 对， 不管是它的价值还是说它的工资啊，都在呈现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对， 那么你们刚才所做的这一切啊，我听出来其实还是挺强调运营的，挺强调这个人力服务的哈。 没错， 但是你们的收费端呢是聚焦在这个培训。 对， 好，那目前来说你们的这个整个的收入和支出以抵盈利吗？还是说等一段时间就见到盈利了呢？ 我们在2016年上线的时候，是当时因为我们其实花了很大的一笔费用做一个技术的投资，就去创立我们的自己的 APP， 还有我们自己的网站。那当时说实话其实并不是一个盈利的，但因为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盈利的一个创业项目，就是在于研究生的培训这一块，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从一个比较盈利的项目中间拿出一些利润来补助这个我们现在的实习项目。于是现在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也认为一个新的创业公司最艰难的也就是所谓的资金短缺的这个阶段已经熬过去了。我们现在也是摸索出了一些可以盈利的一些实习培训的一个模式，所以从今年开始，比如说就这个月我们新推出的服务，我们测算过基本上是可以盈利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月我们保守估算，我们大概的一个收入可以达到一个10万块钱，这样的，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数字，但是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对， 是吧？ 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对，纯利润的收入一定会在20%以上。 也就是说经过两年的这个书写，刚才你谈到了一个，就是原来你们在做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挣的钱往这儿书写， 对， 两年的培育， 对， 现在终于看到了一些曙光了，是吧？ 对对、哦、没错。 好，那在这两年过程当中你们花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那么是怎么省钱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没问题。其实最大的一个花费，其实技术的投入是一块儿，还有一块就是运营的人员。对， 技术投入现在这个平均工资一个月得到多少一个人？ 技术的话，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开发，所以其实由于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削减成本，我们基本上是把整个 外包了。 对，现在我们就把我们原来的技术那块就裁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采用合作外包的形式来进行一个技术方面的运维。 所以你说这技术人员不愿意去初创公司呢，要么就是给的钱够是不是？好啊，这个存在即合理啊。所以运营这块是很大的这个支出，是吧？ 对。 那你们怎么花钱的？ 对，运营这块实际上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人员的费用是最高的。对，我们其实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学生端，所以我们希望给学生的服务是最好的，于是我们大笔的钱都是花在了一个项目顾问、课程顾问，还有聘请的各种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方面，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费用。而且我们是保持着7/24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态度，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办公室永远都有人值班，也有永远都有服务人员在线，所以不管是学生还是企业，他遇到了任何问题任何诉求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对， 这个支持背后就是工资啊。 对， 那你们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资金出现周转不开的局面，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的确是有的。对，因为有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项目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够做下去，能不能够最后成为一个盈利的项目，有的时候甚至就想 哪个项目当时做不下去了？ 就是完全那个我们的 APP 出来了，然后我们的网站也出来了，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嗯， 这毕竟感觉有点是一个烧钱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感觉看不到曙光， 嗯， 所有的盈利模式也是需要去摸索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很痛苦， 嗯， 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发生于北京，我们是从北京成长起来的，我们就开始摸索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减少一些开支， 嗯， 所以于是我们也想到了去到其他的地方办一个分公司，比如说武汉，那边的用人呀，还是一些比如说房租啊各方面的费用都会低一些， 嗯， 但是呢它旁边有武汉大学等等这种985的高校， 嗯， 所以我们能招到比较好的人才，但是用人成本的确是少了很多， 嗯， 但是在武汉开办了分公司以后，我们真的就发现了，哎，武汉大学的学生的确有很多有实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的新公司刚刚开始的时候，分公司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尽量的减少用人成本，那就招聘实习生呗， 嗯， 对， 我们也招实习生， 对，我们也在自己的平台招实习生，后来我们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真的是可以帮助企业的，所以能不能够再坚持一下。那在这种机缘巧合下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轮的种子的一个融资， 嗯， 对，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融到了几百万的一个钱进来，所以维持着，对。但是今年的话因为有了一个转机，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在你最苦的时候最想放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再稍微挺挺牙，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大概就快光明就快出现了， 嗯， 对。 你说的这个忍一忍咬咬牙挺一挺，是挺到了融资进来了，还是说挺到了你们的客户开始成气候了？ 嗯，我们是一开始第一个坎儿就是我们有融资进来，对， 嗯， 我们自己有了一件多一点的钱以后，也就感觉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多招聘一些老师， 嗯， 对，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产品，不用像以前一样完全就是束手束脚的什么都不敢做，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嗯， 对。现在的话因为我们这一次再觉得有希望，也是去年我们发现一些同行业的一些竞品他们也开始有一些盈利的模式的产生，所以我们才发现，诶，现在学生有付费的意愿了，企业也愿意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也愿意和我们这样的机构合作帮助他们招人，所以我们觉得曙光才来到了。所以可能冥冥之中你也会能感觉到有那么点希望，那这个希望的话也是你对于行业的一直在里面的运作，一直在里面的观察可以得到的一点启示吧。 嗯，从你们运营的角度来说，就是在最缺钱的时候呢，钱到了， 嗯， 还能够再撑一撑， 对， 把钱发了， 对， 是吧？把老师接着请来上课， 是， 再扩展一些新的这个培训，是不是？ 嗯， 那么在撑的这段过程当中呢，市场逐渐有一些苏醒， 对， 或者说形成了这种付费的习惯， 嗯， 那么可能你们的这个现金流就有更多一点了， 对， 又能够支持你们往前走一段了哈。 对， 那么现在如果要回想这个创业的这几年的历程，其实也是蛮惊心动魄的啊。 嗯，完全可以这么说。嗯， 那其实还有一个项目刚才说到了， 嗯， 他一直给你们输血呢哈。 嗯， 这个就比其他的创业公司要好一些，因为其他创业公司好像似乎没有退路了， 嗯， 要么就关店了，对吧， 嗯， 要么就彻底转型了。 对， 嗯，你们还有一个就刚才说的是跟研究生考研有关的一个平台， 嗯， 是吗？ 嗯，我们其实主要是做保送研究生。 嗯， 对，在中国其实如果你足够优秀，你是会有很好的保送研究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嗯， 但这个可能更类似于像申请国外的大学一样， 嗯， 它也是需要你去做很多的积累，而不是只是参加一个考试。 嗯， 那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完全公益的论坛叫做保研论坛，那上面的话可以查到各个院校的信息，全部都是免费的，包括一些课程啊一些资料大家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分享和下载。对，那由这个论坛呢我们也是后来做了一些付费的 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因为我们基本上在业内可以称得上是数一数二了，所以我们的盈利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也是正是因为有这个项目的存在，才能让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实习的这个项目得以生存了下来。不然真的是不知道现在我还能不能坐在这跟你一起聊天了。 那你们前面那个项目我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是一个挣钱的项目，是吧？那持续的往你这个项目里面输血，这合伙人创业团队小伙伴他们答应吗？你们是等于是一组人马是吧？两块牌子， 对， 是吧？ 对， 你们之前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跟我的合伙人，我们两个人就是在原来的好像就是在北京大学的某一个活动上认识的。他以前是在北京大学工作，北京大学深圳法学院。那我以前因为也是由于刚才给您提到的那个实习，后来参与了很多北大的一些的活动，所以在机缘巧合下大家就认识了。 好，就是原来有过工作上的往来， 对， 是吧？ 工作上的往来， 然后呢这个志同道合就一起创业了。 对， 那谈到这个钱的问题，你们俩有过分歧吗？这个赚钱的项目要往那个目前还不挣钱的项目里面老输送血液，你们之间观点一致吗？ 我们俩倒是经常会产生这种矛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俩可能也少不了一些争执或者是一些争吵吧。对，比如说有像我的话可能更加保守一点，我希望可以走得稳一点。我常常跟他说，我说你急事要缓做，你不要想一个什么事儿然后就立刻去束足于行动，咱们再合计合计。那他就觉得很多事情别人都没有做过，那如果我们不尝试，你不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河你永远都过不去。很多的创业，很多的好的项目都是试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俩可能在这个方面就有很多的分歧，那这个就会导致于一个钱上的分歧。比如说我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他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实习的项目已经有起色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种所谓的直介所，就好像您看到这个街上有些链家呀这种房介所一样， 就是我给你介绍成功一个实习单位，我收你点佣金，是这意思吗？ 倒不是，就是说有一个实体的这么样一个， 开一个门店， 有一个门店，他说这样学生来了以后，他在这边能查到资料，然后有老师辅导，这比线上的好多了。那我就觉得，那我们现在线上的才刚刚有起色，我现在要投入这么一大笔的费用，比如说一个我们看好的地方的租金，一下就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租金的成本出去，我觉得这就有点冒险。所以我们俩这个事儿， 那你就找链家了。没毕业的时候是吧提供实习，毕业的时候呢提供租房。 哎，链家还真是在我们的网上，在我们那边招实习生。对，没错。 所以这个观念还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啊。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经常大家的沟通是非常重要，反正这个不存在所谓的战争，就是还是希望整个的团队运营是好的，最后一定要达到同样的一个一致的意见才可以。对， 其实不管是小公司还是大公司，创办了几年还是几十年，可能都会存在这个管理层意见不一啊，甚至有管理层因为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重视啊，愤而出走的情况出现。这个不关乎道德啊，也不关乎人品。 没错。 对，那么你们有没有个这样的制度的设计啊？比如说出现了分歧该怎么了办啊？听谁的？ 对，我们其实在之前我们也是一个初创企业，说制度这个事情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我们也是真的是从错误中间慢慢的一点点吸取教训。比如说我们之前其实也有一个就是算是高层吧，他也是主要是做我们这个招聘的这块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当时觉得只要大家同心协力的往一个方向使劲儿，做什么都不为过，因为都是为了公司好，我们各方都不去干涉自己那一部分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发现，那个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大家一起干的这个人呢，他可能是比较严厉的，他可能会经常把新招来的员工要求特别高， 给说哭了。 对，真没错，说把女孩子说哭了。我们其实我觉得可能男生啊有的时候 也想哭了， 也想哭了。嗯，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男的主管，男生主管他把一个女孩说哭了，和一个女生主管把一个女孩说哭了，结果不一样， 那戳的点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我倒是真的不在场，但是我看到的结果就是凡是说哭的女孩最后都要离职、 嗯、 这对我们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等于说我们可能公司大概有50%的人都干不过超过6个月，然后你就要重新再去找人。 多大年纪的？ 嗯，其实也那女孩也是个85后。对， 嗯， 对， 那也不年轻了。 其实我们觉得我当时也是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在沟通的当中并没有这个问题，可能他真的对于、嗯、新进的员工比较严厉，但他有可能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的方法和用人标准，但的确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段时间我们就真的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再这样持续下去了，于是大家还是在一起坐下来聊嘛，最后这个结果可能是比较悲痛的，就是大家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所以最后那个女孩也是离开了我们团队，我们觉得也特别的可惜。 最近我们电台一直在播一个公益广告，就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之前啊，其中那个公益广告当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他说啊，真的把那个跟我一起创业的人开掉，就是合伙人也好，创业伙伴也好，高层开掉，那真的是比把我自己开掉还难受的一件事情啊。 对，其实别说是高管了，就算是我们现在团队的任何一个人，我都非常不希望他离职。 嗯， 因为对于一个初创的团队，如果你的员工可以在你的企业一直做下去，比如说做2年以上，那会对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他的成长不一样，他可以做的事情，他了解这个企业，他可能会真心的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而不求任何的回报。但有的时候因为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资金有限，我们可能有一些基础的工作不能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也不能都是什么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我们的确有一些背景非常资历一般的员工，那工作表现有的时候也可能不是能完全达到你的期望。可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我们公司的职业培训能够帮助他成长，我们不想非常轻易的去否定一个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每周都开例会，我们例会上有2个项目，一个叫做职业发展，一个叫人生发展。职业发展就比如说讲一些哎，对大家工作有帮助的，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们分享的就是如何做一个工作计划，告诉你每天怎么样去做，然后花多少时间，非常具体。但是生活的这个板块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快乐的活，因为我不希望大家因为这个压力太大就离职了。这个星期我们分享的话题就是说马上就要春节了，如果你想要提前回家，你怎么样寻求你身边的同事能比如说帮你值一天班，或者是寻求一些其他的帮助，可以让你达到你多回家几天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目前来看，我们这两个板块对于我们的员工凝聚力还是很高的。 嗯，创业公司的这个团队建设也非常重要，同时根据创业者或者是员工的年龄不同，这方面的管理技巧啊，也是非常考验你们这些创始人本身也很年轻的创始人哈。 对，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司都有初创型的时候，刚才你谈到了员工可能学历能力哈、不如那些著名高校的学生那么强啊。 嗯嗯， 这就让我想到了这个阿里巴巴在初创的时候啊，淘宝在初创的时候，大家都说啊是一群大专生啊，打败了eBay啊那些高材生啊。 嗯嗯， 那这背后其实还是有值得很多我们去学习和探讨的地方。那最后我们节目即将结束哈，也有很多想创业的朋友，可能年龄跟你们差不多啊，有非常好的履历，大学毕业，甚至还到国外去留过学，然后呢又在不错的公司里面干过啊。有些呢是带着模式的，有些是带着专利的，带着技术的啊，有些呢就是想试一试啊，啥也没有。那么你们有过一个盈利的项目，也有过啊，刚才所说的这个哈、从无到有，到现在有这个转机的项目的经历，你们有哪些建议给大家？ 我们其实还是，我个人的建议还是要看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就像您说的，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专长，比如说我是有技术的，比如说我是特别有一个组建团队的能力的，那你要看你的这个能力是否能在当今的经济的大潮中间可以帮助你做成一个可以盈利的项目。 嗯， 所谓可以盈利，实际上也就是你要找准一个你可以切入市场的点。我们之前做的项目也好，我们现在做的项目也好，可能比起阿里巴巴这种大的企业都不值得一提，因为我们的受众非常的小。但是我们的好处就是没有人跟我们竞争呀，我们竞争压力小呀，所以我们特别容易成功。我们其实一直都拿这个共享单车的例子来激励自己，因为共享单车当时做起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看好它， 嗯， 他也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盈利模式出来，可是最后他真的发现了大家的一个痛点，当他一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独角兽。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这个行业的独角兽，所以同样的经验我们也是给到大家。所以你不要轻看你的项目，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刚需，你真的发现这个领域没有特别多的强的竞争者，我们是非常建议你可以立刻介入的，带着你的专利，带着你的专长一起创业。 嗯，不是，我怎么听着这段话想说给投资人听的呢？ 这倒是一个挺好的建议。 啊，谢谢啊，谢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每一个创业者和他们的团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定期我们也会回访曾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聊过他们创业故事的这些嘉宾们啊，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好吗？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时不常的关注一下我们每周四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哈，创业思想会。那么如果是回访那些创业者呢，我们就改了一个小名字叫创业回头看。好，谢谢世新鸟的联合创始人运营总监荣卫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明天再见。 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伤心的就是你的理由离你而去。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